22: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2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周三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这是一位刚刚啊，在上节目之前，在热身环节里哈，已经研读了现代汉语词典， 是 啊，好几页的 啊，这个老嘉宾。 有了他，我就又会说中文了啊。我还害怕跟你们对话啊，对不下去我翻他。 不会害怕读错一束花， 树 是吧 啊， 结束 一束鲜花的树啊，结束的树，玫瑰的瑰，氛围的氛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掌握，要真的咬文嚼字纠正起发音来，你别扭的发音其实就是正确的发音。 不，应该说是大家有时候约定俗成，或者是民间的口语化的东西吧， 那绝对的 不够规范 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广播当中呢，比如有时候我们说打样，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什么是打样啊？ 我跟你说打样，你就肯定知道了。我跟你说，其实你们不经意划过去的，我经常说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一二三，其实一二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一不这样，我就这怎么样？就是你要是一定要发一的话呢，你就没法像韩丽说的约定俗成的那种口语化，那你就会觉得这人说话特别别，哎，怎么哪块不对似的？我就这样一我一这样看你，你就怎么样了？ 我一见你就笑。 哎，那还行，这句话这么读还凑合，但是有很多话就不能那么读。 好了，刚刚呢，作为这个热身环节哈，在照片当中呢，老嘉宾也是彰显了哈对本节目的投入啊。 哎，论一个11年的那个嘉宾主持的那个自我修养， 披头散发哈，拿着现代汉语词典。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搂一眼。我们这两天也介绍了哈，明天开始呢，就将进入到特别版本的男左女右是录播了。我将休年假，然后老嘉宾呢也将是回家带二娃， 其实是也就是他们暑假，就是老大，我的老大暑假之前的最后疯狂一周 哈。对，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很多的朋友都是一样哈，马上就要开学了，该收收心了。男左女右呢就安安静静的啊，明天开始老暖文章， 是 老冷笑话、啊、 我们编排一下啊。 对， 黑暗灵魂深处却隔绝，光从未熄灭，恐惧蔓延，像躯壳坠落深渊，心不停呼唤，霓虹的堆叠，吞噬想连接成烟，无尽无止间，沉睡的誓言，跟随命运结成茧，直到你 圈，无处不在的信念。 我再来一首很深沉的歌曲哈。 啊，还真是有意思 ，ending 的时候还感觉要患得患失，要结束不结束的那种感觉。 这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爱如意》。好， 爱如意。 对啊，我们马上就要暂别直播舞台，然后很多朋友也说、啊、什么时候回来。下周四晚上的10点钟哈，我们会回到直播间。其实也不是很长， 嗯， 这一年从1月1号到8月23号，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小小的休息一下。 哎，对，你其实休假并不长，它并没有10天那么长的年假。刚才我问了他一下， 对，5期的节目加6日啊，一共是7天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平常当红人啊。聊天啊都很疲劳很累的话呢，大家其实也是休息休息，对吧？ 嗯，对， 不用再为了小树的长高每天晚上忧心忡忡啊。今天呢1622红，那真的是可以说是哈处暑，明天就是处暑了，应该说是炎热的这个夏天的尾声红人了。过了处暑之后，那秋的感觉就已经是全面覆盖了。其实今天已经是有这种感觉了哈。 嗯， 叶谦居然还穿着露小腿的裤子来了。 其实 我说你真是不知， 这个还好。 这屋里有多冷吗？ 哎呀，你可能是那一批最先冷起来的人，真的。你在哪个城市都是最先冷起来的那一批就是不抗造的人。我是基本上是深秋了吧？你想吧，咱们就这么说吧。我是数九寒冬，我有的时候也不穿秋裤呢。你还记得吧？我穿一个，就比如说，如果我踢完球的话，我敢穿着那个长筒的球袜，我就外面套一层牛仔裤就过来直播了。 其实，在很多有车族的身上，一般都是这样，因为他觉得在车里有空调，然后单位也有空调，可能在路上走的时间比较少哈。总之呢，冷暖自知吧。 对， 8月22号，还是希望红人呢能早一点亮相啊！不要让我们苦苦哀求。目前呢，已经有36位朋友已经入场了，欢迎大家的光临，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都找到自己的座位啊！第一时段呢，我们就是欢迎大家入场。 对， 第二时段呢，会有暖文章、冷笑话。 好，听一首 Athlete 的歌曲，稍微轻快一下。 My pretty dancer。 Athlete 这个乐队很少有这种节拍的歌曲，但是呢唱起来也是游刃有余。 Magic Mistakes、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Magic Magical 是这个魔幻的意思，魔术的意思，然后 Mistakes 就是那些错误啊。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邪了门了，就是真是没法避免，这怎么回事，其实就真是这件事真是邪了，哎，就是这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Magical mistakes。 OK， 这大概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对， 有时候呢，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是。 今天我还在跟一个朋友说哈，就是如何在自己觉得生活里遇到很多不安的时刻哈，让自己静下心来。比如说你曾经做过的一件让你觉得有隐患的事情，它突然间开始渐渐露出端倪，带给你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呢？ 哎，我就想知道你怎么办呢？ 找你姐姐去。 你有姐姐？ 找她解解心宽去。 这也是一个办法哈、啊，就是你不安的时候，你要找一些坚定的人啊，你要找一些人生定力啊，人生的底气要比你足的气场。 那绝对，韩美没跑。 一个卖胖夫人衣服店的 错不了 女老板， 真的心宽体盘错不了啊。 反正倒是能够和你在一起陪你喝点酒啊， 聊起来很多人生大道理啊。 总之呢， 都是对的， 能止住你暂时的一些不安的情绪哈。 嗯，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遇事不慌是需要人生的历练的哈。 是的， 包括我们在2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做到说自己遇事不慌，是很难做到的。 对， 基本上都是第一时间就要打电话哈、啊，或者是通知家里谁我遇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因为遇事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对双方都是突发的，就是跟你就是同事人都是会怔住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就看谁更冷静，谁更有现场就是临危不惧的这种处理的这个方法的冷静。如果你旁边有这么一位，或者是跟你同时就是当事人有这么一位你不认识的陌生人，那算你很那个走运了，可以说是。 对， 还有一种情况基本上是非常考验人了，就是说你遇见的其实是一个对你有针对性的，人家是不会慌的，人家是有准备的，是有意图的、 啊、 来攻击你或者是来做你的局的。你呢是完全对于你来说这个情况一旦发生是对你来说是突发的，但是旁边做局的这个人他是很冷静的，在旁边看你的弄你的，这个时候就要看你自己了，没法自救，没法别人救你，只能自救了。 嗯，当然了，这其中呢也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自身你要做得正啊，行得端， 对， 不要给自己带来这种不安的隐患啊。很多时候呢要问心无愧地做一些事情啊，要走正路啊，这样你才知道哈、啊、即便自己没有得到那么多，但是你也不会夜夜安心睡去，对吧？ 对， 不会说诚惶诚恐。哎， 现在哈、啊、是已经是夏末了，初秋了， 恶人无好梦啊，记住了。 大家都会发现其实睡眠的时候质量会比前段时间夏天的时候要提高很多， 好多了， 对，一下子觉得舒服了很多。所以呢在这样的夜里啊，如果你也辛苦一天很劳累的话呢，就早一点睡吧。红人呢你就先不用管了， 会有人上来的啊， 是是是。 然后也有些朋友问，那你们休假了节目怎么办 啊？ 节目是录播的方式啊，就肯定还在的，还在的，只不过不会互动了。而且 这时候这些节假日或者是没有我们直播的情况下，你们就能其实能品尝到我右边这位的编辑功力啊，这真是出自他一人之手。虽然有的段落啊是我来录我录的，但是真正编辑把他们凑在一起的整个排版都是我右边这位，所以你们正好你们欣赏一周的他排版编辑的男左女右。 当然了。暖文章非常多啊，就是陈年老文章非常多，但我相信对于新朋友来说，曾经我们在一起共享的那些文章可能还算是夜晚需要的吧。第二十段见。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飞舞夜空中，一次次旋转着脚尖，因为曾和你遇见，青春才如此特别，微光的尘埃碰撞出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时光曾惊艳，不管明天的路有多远，我会在这里等你出现，就像光和光交汇，在无悔青春最耀眼的瞬间。熟悉的音乐像灯塔一样指引我们回到从前，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2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告诉大家一个 好消息， 不太好的消息，就是目前没有人来求红，我们没有红人， 但是好 小树自己成长着， 对，好消息是小树也没耽误长，一直自己聊着，大家自己聊着也挺高兴，他来。 随大家的兴致吧，反正现在呢是52厘米啊。看看你的冷笑话之后会不会有点变化啊？ 冷笑话呢，今天是必须把你姐扛出来了啊！ 姐姐， 其实你姐呢跟那个唐珊珊呢这闺蜜嘛，然后两个人打电话，打电话呢，然后呢这个唐珊珊就跟你姐聊电话粥啊。最近啊煲电话粥煲的比较长，时间比较稍微长了一点啊，然后呢唐珊珊呢你也知道金发碧眼长得那样了啊。然后呢这个叶旭呢就很奇怪，说这几天怎么净听你跟谁聊呢，这里边怎么好像有一个什么就跟那挺激动的啊，然后凑近一听看到话筒那边就你说美子姐这个字儿吧啊，你说我是跟他怎么我跟他过得下去过不下去，你说你给我出个主意啊，我都问了你三天三夜三更半夜了。然后说这唐珊珊是吗，是吧啊，嘘，你先别说话啊。那个珊珊，我先挂了哈，我跟我老公说两话，待会儿给你打过来啊，啪挂了。然后呢，韩美呢就跟叶旭说，哎，你说这唐珊珊也是，好不容易又踏入婚姻殿堂了吧？跟着老公结婚2年多是吧？可是跟我说她感情一直不好，一直就每况愈下，不咋地。现在她现在啊，你知道她想离婚，又觉得呢。对不起自己这2岁多的孩子，是吧？你不离婚呢，又对不起自己快要老去的容颜。你问我这意见，问我3天了，你咋办？也许说，哎，要说这长得漂亮就是烦恼多，哪像你呀？你看，你不会那么多烦恼。 To be with you, but I'm working night and day. I came all this way to see you, and you tell me you need space. See, everyone I know is compatible with somebody I know, but I can never get it right,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Stay away from me, don't you ever leave me alone. For me, I have talked to all the experts, all the psychics of love. I have prayed for all the answers to the king of love above. And they all say it's unanimous, there's somebody for me. But none of them will tell me where he is, where he might be. I want to be with you, I just want to be alone. for me. 真仙完了啊！真仙这几天改成我经常跟我兄弟打电话劝他了。嗯，这你姐这一周一直追杀我兄弟呢，这 闲的啊， 不会说话呀啊！也许就是天生不会说话，老是这样。 哎呀， 我这一个劲儿劝他，我就韩美是劝唐珊珊一周，我这劝也许啊，劝他，连你姐一块劝啊，劝他们两口子劝一周现在。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在冷笑话 的人来了， 对，冷笑话之后呢，终于啊，吃货 C 清香， 嗯， 我想当红人啊， 真是 让我红呗， 吃货 C 清香，而且还感觉是你爱吃水果的那种吃货是吧，因为水果只有水果 C 才是清香清香的那种 柠 檬 C 啊什么的啊， 好吧，拜托这位1993年出生的25岁的巨蟹女啊，来担当我们的红人。 嗯， 她自己的介绍中这样写道：努力工作，为自己而活， 对， 希望能实现我许多的小梦想， 一定 吃遍各地美食， 一定会的。这个梦想其实并不大，而且只要努力工作，好好的生活都能实现。 对，你想吃的东西啊，都会一天一天的向你靠近。 对，当然吃的确实要像你起的这个网名一样健康一些啊。 好嘞，22:40，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最好的关系是遇事不责备。前几天闺蜜佳佳跑来找我吐苦水，怎么办啊，我想离婚了。原来她的老公老吴是个铁杆球迷，为了看世界杯常常熬到深夜，结果一不小心老胃病犯了。佳佳一边心疼一边就骂他，又不是小年轻人了，还跟着瞎起什么劲啊，白天再看不是一样的吗，以后病了别装我伺候你。老吴一开始还连连认错，但佳佳却不依不饶地教训了半天，还说老吴自己的球技那么烂，以后干脆别看球了。没想到老吴的火一下子上来了，直接放话，我想看就看，不要你管。佳佳气得半死，晚上做饭时一边切菜一边想着事儿，一不小心切到了手指头，痛得哇哇直叫。老吴赶紧跑到厨房，一边帮他包扎一边说，你看你啊，笨手笨脚的，切个菜都能把手切了，让你炒菜还不得把厨房给炸了。佳佳本来气快消了，被老吴这么一说又翻脸了，说以后我的事儿你也少管。佳佳跟我吐槽，你说他是不是不知好歹，我说了两句他就不高兴了，还反过来教训我，这日子确实没法过了。有多少夫妻就像佳佳和老吴一样，明明彼此关心，却总喜欢相互指责，生生把心里的好意变成了嘴里的恶意。想起心理学著作《错不在我》里的一段话，绝大多数夫妻离婚都是长期的累积所致，这样的夫妻都以滚雪球的方式责备对方，并为自己辩护。夫妻双方总是盯着对方的差错，对自己的优点、态度和行为方式则极力辩护，这样做恰恰会导致另一方固执己见，甚至寸步不让。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如何化解考验着夫妻双方的智慧。相互责备是最愚蠢的方式，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容易伤了感情，让事情越变越糟。其实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遇事非要争个对错，而是要懂得情比理更重要。电影《万箭穿心》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武汉人李宝莉和乡下人马学武是一对夫妻。李宝莉长得漂亮，性格要强，总觉得丈夫是乡下人，能娶到自己已经是高攀了，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对他大呼小叫。搬新家时， 李宝莉因为一点小事和搬家工人吵了起来。马学武见状赶紧过去打圆场，给几个工人发烟，想让他们快点把活干完。没想到李宝莉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烟，恶狠狠地骂道：我是出了钱的，他们就该好好的给我干活，茶不是钱啊，烟不是钱啊，你真是的。马学武在厂里是车间主任，人人都给他三分面子，回到家里他就经常被妻子数落得一无是处，永远都抬不起头。这件事情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忍无可忍的马学武提出了离婚。一贯强势的李宝莉懵了，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更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李宝莉们也永远都不明白，好好一个家怎么说垮就垮了。很多婚姻的破裂不是因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而是日积月累的指责和争吵。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的修行，同心协力才能走得更远。事事横加指责，看似威风，就会把两个人的心越推越远。只有理解和包容才是婚姻唯一的出路。雅各布松曾说，语言本身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是可以帮助解决情感表达的问题。包容的言语能让灵魂靠得更近，责备的言语却只会让心灵伤痕累累。不要相信打是亲骂是爱，一味的指责是对婚姻最大的伤害。不幸福的婚姻里，一点小事儿都能引发一场大战，而在幸福的家庭里，再大的损失在爱人面前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夫妻关系的试金石就是在困境面前的反应。当坏事发生时，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责备对方，自顾着自己发泄情绪，却忘了对方的心里也并不好受。真正好的夫妻关系都懂得为对方着想，事情既然发生了，再多的责备也无法挽回，不如想想如何止损和补救。在对方已经极度懊恼自责的时候，你的责备只会火上浇油，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这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有人站在自己的身后，告诉他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有人和你一起承担。毕竟东西坏了可以再修，心若伤了就再也难以愈合了。夫妻本是没有血缘关系，全靠日复一日的恩爱和扶持。你给我一分爱，我还你三分情，感情才能越积越深。如果今天你指责我，明天我回敬你，只会将仅存的感情也消耗殆尽。有句话曾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当初和他结婚是想找个人遮风挡雨，没想到所有的风雨都是他带来的。婚姻不易，需要彼此珍惜，相互责备不如携手面对。那些遇事只会责备你的人，只是因为他们还不够爱你，而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从来不舍得对你责备。真爱你的人能包容你的小缺点和小脾气，在他眼里真实的你才是最可爱的。真爱你的人会懂你的不容易，明白你背后的苦，不舍得让你受半点委屈。愿你也能遇到一个不舍得责备你的人，相互依偎走过余生。人与人相遇相爱不容易， 我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 少人在夜里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之后，会忍不住也跟着唱了起来，因为实在是太了解每一句歌词中表达那种符合你心境的内容。暖文章、冷笑话都已经过去了，红人已经到位，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现在我们热场需要一小时了。来听一首叶轩带来的歌曲，我们稍后第三十段见喽。

23:033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2号星期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令。 欢迎光临第3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上位没多长时间的1622红，我们的外场听友。 对，刚选出来。 对，他将负责呢今天晚上1米2的小树的培育哈。 他是清香清香的，带着 C 柠檬味的吃货。 对，他的梦想就是把世界上的美食啊都吃掉。 对，他叫吃货 C 清香。 对，我们现在呢去他家里做客。虽然平常在直播的时候很少看到你的身影，但是能够体会得到哈，他对男左女右还是有感情的。 对，又是美女一枚啊，而且是那种文静美女啊，大家可以去看看。 他唱歌应该还不错，他唱了一首歌打败了全国90%的人。 哇， 听听， 那肯定是又熟练然后音域又特别适合他的一首歌曲。 对，我们看到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454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吴振龙，就是小龙老师。 小龙老师、啊， 再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哦，他喜欢陈，其实就是陈翔，后来改成叫陈翔成啊。 嗯， 好嘞， 是一位歌手、啊、 对， 演员， 快乐男生 陈翔。嗯， 这你认识啊？ 陈翔和陈翔成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那么自信呢？ 这是红人，今天我也套套近乎，要不然的话还剩1小时不到，现在咱家这个聊天量才到83厘米。 而且明天晚上就没有这个互动了哈。 是， 明天将会是录播节目啊，一直到下周四之前都是录播节目了啊。 对，好，只为了你，来自42级乐队。Skin for you, I'll bear another soul just for you. I'll bleed another heart for you. I'll even play the fool for you. I'll act so crazy.There's nothing I will not deny. You're the sun that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 虽然隐姓埋名乐队没有登场，但是陈绮贞呢也要时不时的出来唱上几句，因为呢九月马上就要到来了。这首歌当中呢也是第一句歌词啊就唱到在九月， 哎，我要早知道你准备了陈老师的歌曲我就准备了，不过我现在下面一个阵容哈，我准备的比 Incognito 更强，也不是说更强大一点，就是更热闹一点啊。待会儿音乐响起来你也就知道了啊，一点不输给他们就行了。好，刚才其实上一环节呢，你选出红人以后开始说这个暖文章的时候呢，我听到了一个开头，跟我这个今天的那个冷笑话还很契机，就是很有契机感。我也听到你正在说一个人正在考虑自己婚配的问题，就是离婚还是守住的问题，然后我就去那个 去哪儿了， 还要去外围如了一下， 哎呀 如了一下 toilet， 这就是老嘉宾的优待哈。 但是我听到了你这个主题好像是真的又是跟这个to be or not to be 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婚姻的 to be or not to be 的关系就是遇事不责备啊，不要这个一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指责对方啊，这个是 真闹到离婚了。一开始我听上来就是一个要闹离婚的事儿啊， 还有第二个呢 但是最终走没走到那一步呢，其实有缓和余地哈。 对， 婚姻之道呢确实相处起来哈要投入很多，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重中之重。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也不是说一厢情愿的，有很多家长朋友就是想制造一个环境空间，然后让年轻人们多在一起，这样他就嫁出去了，这样我儿子就找着这个对象了，什么就这种 但是 你那说的是介绍婚姻， 就是、 相亲， 这个也没有错，无可厚非。你毕竟你要先制造一个环境，然后多一些选择，这样是最好的，多让孩子去参加一些这种有青年男女的年轻的朋友在一起的这种事情啊。但是真正让你就是其实没那么美的事儿，就是说两个人的缘分是不是真的能在一起，在一起以后两个人的缘分是不是真的是善缘，是不是能走多远，这些都是家长根本不可能想得到的。 哎呀呀，不要说了，九姑娘呀，这位听友都说了我心情不好， 嗯， 我想转移注意力。 好， 别跟我说这些了、啊、 你看看，我替他向你道歉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感情上遇到什么事儿了、 啊、是、啊、 所以就很闹心啊。于是乎呢，就和我们说点别的行吗？ 行， 可以啊。 嗯 啊，真的秋高气爽的日子要到了啊。 对， 大家都会体会白天这个蓝天白云。 对 对, 对, 对 啊，今天天气特别好、哎、秋高气爽啊。 然后天气这个再好一点，再干燥一点啊，又可以出游了，又可以去这个周边的这个出游，去吃一些时令的这种山货啊、野货，这种事情都特别好吃。 对，刚刚心情还不好的九姑娘呀啊，听了我刚才送你的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哎， 嗯， 对，这就是晚间节目哈试图做到的。 行， 让你在转移注意力 的时候就有点注意力。 刚才是被这个碟片哈、给卡住了啊。 现在知道了我要放谁的歌了吧？对了，它可以给你转移注意力，也可以给你带来力量，也可以给你带来欢乐。开始吧。 Well, I take it with the backs of the low neck. What you find when the cops are low neck? Nothing but a compact disc and a Kodak. No, that throwback don't fool Kodak. Well, I take it with the backs of the low neck. What you find when the cops are low neck? Nothing but a compact disc and a Kodak. No, that throwback don't fool Kodak. Talk a little about me, cause I'm strong. If you got a secret, I put it on. Walk with a black boy, nothing but a stone. It's not love, no, my feet's on. Don't get it, just tell me what I'm best. Tell it to the judge, why I'm much best. Hit you with a blow, go get it to your bed. Better get a wig, girl, that's your bed.When the cops unload that, nothing but a compact disc and a Kodak. Know that throwback, don't fool Kojak. Why did you with the banks unload that? What you found when the cops unload that, nothing but a compact disc and a Kodak. Know that throwback, don't fool Kojak. 我跟你说，他们就玩起这种舞曲啊，或者是这种很葛的、很复古的这种音乐来。 棒棒的。 Sisters 真的是。确实已经玩出一种境界了，玩出一种精华来了啊！把原来的那些精华他们都能摘出来，然后你看里边有很多那种桥段啊，其实是原来 disco 的那种非常 非常老的非常经典的一些旋律桥段，然后但是他这首歌你看他都是在 rap，所以他没有唱什么，没有几个是唱旋律的桥段，但是他用乐器的那个带动了那些桥段以后呢，你还能想起来原来有一些老经典 disco 舞曲里面的那种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滴滴哒哒，那种东西都出来了。 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哈，也不禁想起了，真的十年前哈，我们还，反正至少我吧，不知道剪刀小姐妹的时候哈。那时候对他们的音乐觉得真的是好怪异 特格， 但是现在经过了十年的这样的耳濡目染哈，一种影响，就他们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我毫无疑问哈，我就肯定能猜到是他们。 所以这对于这种乐队来说，他不能说标新立异，就标榜自己的一个头衔的这种听觉上的一个辨识度啊，算是很成功很到位的。 嗯， 为什么呢？韩立一听，或者是像韩立这样的这个接触过他们没多久的听众，就一听就知道，哎，这不是那什么乐队吗？这肯定是那什么乐队。 对， 就是啊，他能想到就是他。 吃货 C 清香，吃货 C 清香，是不是睡着了？ 不聊了， 呼唤一下你啊，因为 今儿孩子还没到一米呢， 都已经第30段了，才长了88厘米 啊， 这个对于1.2米的这个要求来说，确实有点让人心里慌慌的哈，这个需要大家助力了啊。如果你也是刚刚起来准备上洗手间啊，刷牙或者是进行护肤之前的一些事情的话，哎呀，帮帮这位红人吧。 好，少年 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上去云山开，云山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会有爱，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忆，不会梦，回不了头。With the lights on, 'cause the darkness is surrounding you. This is my world, this is my choice, and you're the drug that gets me through. I've been waiting for an answer, because I built this bed for two. I'm just hanging on your answer. I built this bed for me and you.Waking up in darkness, when the sky is always painted blue. There'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It's clear that you don't have a clue. I've been waiting for an answer, because I built this bed for two. I'm just waiting on your answer. I built this bed 问我这是一个人在唱还是男女对唱，这绝对是一个人在唱，这就是他的特点。 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 就知道这个男人在这个弯儿。 是 啊因为他是山姆史密斯嘛，山姆大叔，这个你也不是不知道。 哦，是， 对， Sam Smith 他的这首歌曲就是正好啊，体现了他这个自己的这个男女生转换的这个特点。 在这首歌当中呢，真的小树哈，迅速在大家的这个精心呵护下，窜到了一米二， 直接一米二了。 对，然后今天的红人呢，也突然之间冒出来了。刚刚真的好半天没有看到你了，吃货 C 清香，难道你是去加宵夜了吗？ 可能是。 你不要这样哈， 她是喜欢美食的女孩， 但是晚上吃真的很容易胖胖。 那你说什么时候吃？ 大白天阳光底下吃， 哈，那就不胖了。 稍微你还能动啊，能活动啊，消耗一下。23:29了，我们掌声一起来到8月22号第40段。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天气，今天本市云量较多，观象台气温升到了28.9度，夜间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只有20度，会让人感觉比较舒适。明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1度，比较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但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40，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8月22号周三晚上最后26分钟的男左女右了。我们也说过哈，从明天开始呢，就将是录播节目了，还是有男左女右的哈，而且呢，录播里呢也将带来更多的暖文章，还有叶谦曾经的豪华冷笑话。 是我们不能疏远了和你们的关系。 对，然后大家也不用这个为了小叔的成长啊，晚上要互动啊，很劳累了，可以好好的也给你的耳朵彻底的放一个假了。此时此刻呢，就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老嘉宾带来的音乐吧。 对，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对， beautiful， 美丽， 对，美丽新生活呀，来自 Bob Jagger。 The light cast patterns on the garden walls, falling through the leaves in the afternoon sun, and the orange turns to purple on the far horizon.And the night bird sings when the day is done, 'cause it's a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life, if you let it into your heart, come on.And I love the feeling when the stars come out, and the soft breeze blows on the moonlit sand, deep in a rock pool the starfish moves, and the sea's like ice on your sunburned hand, 'cause it's a beautiful 轻轻。 to think love's not around, but it's uncomfortably near. I can see I'm gaining no ground, 'cause my angel eyes ain't here. Angel eyes, that old devil sent, they grow uncommonly bright. I can see my love's been misspent, misspent on angel eyes tonight. So drink up all you people, order anything you see, have fun, you lucky people, 'cause the drinks and the laughs are on me. Pardon me, I've got to run. The facts are uncommonly clear. I've got to find my number one. 一首优雅的爵士老歌，叫做 Angel Eyes， 天使之眼，来自卡洛里 Kate。 在第三十段之后的第四十段呢，我们将会带来更多的好听的歌曲的连放哈，就是希望大家在第四十段呢能够让自己放松，然后进入梦乡。我怕我们俩说的 太多， 有时候话题太吸引你，或者是你觉得很有兴趣的话，就又精神了， 啊、对 吧？ 这个是一个问题。 早年间我们怕大家不理我们哈、嗯，现在呢，我们是怕大家休息不好、嗯、啊。 早年间咱们多万恶，也都快一点半了，语不惊人死日不休。 不是那时候咱们不是求生存吗？ 是。 现在呢，也不得不承认哈，我们年龄也大了啊，对于健康啊，对于自身呢，可能跟过往比起来呢，也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哈。 还真是，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魂不吝啊，抄起我爸爸的那个浓茶根儿、 啊， 不是半夜睡觉，我就是下、哦、下了，我不是下了直播，相当于下了一些，就比如说节目什么，回家抄起我爸爸那个茶根儿，咣咣咣就喝。其实老爷子沏的挺浓的，而且茶叶搁挺多的。喝完照睡，哗就睡了。就是你要是说现在神经稍微过敏一点，神经稍微敏感一点的，那个那种茶量，那绝对一夜都别想睡的。结果第二天早上，我每每都能听见，老爷子第二天在那个客厅说：“谁又把我茶根都给喝没了？”就是他想留一个 留一个就是说没有还有点水的那种，第二天还可以接着沏那种隔夜茶嘛，他还想喝， 那是不好的。 每次我都把他那个，对啊，所以我每次我都属于给老爷子救老爷子一下，我就把那茶我全给他喝干了，谁又把我茶给人喝干了，老在那个客厅那么嚷嚷，我就醒了，我说我就不让了，为了让您别再沏那生茶根儿。 所以说哈，人后来记得的都是记忆中与他这个碰撞的一些美好的画面。 是， 吃货 C 清香原来是南方朋友嘞。他说丽，我在我吧，平常就是，就是关注你的微博，我也听你的暖文章，但是我很少互动。我晚上嘛比较少吃夜宵，平时呢我真的喜欢吃水果呢，超级喜欢吃。潮州有没有听过？我是潮州的 牛肉丸呀， 潮州小吃比较多。嗯，有没有朋友吃过呢？ 那绝对全是鲜牛火锅啊之类的。 哎，是，虽然没有去过哈，但是你们家乡的有名的，反正在北京有店哈， 对啊， 我也吃过。 然后各种，其实那个都不算什么，还有对，还有打边炉各种什么鱼啊虾呀，之类的，那也是你们那儿的绝对的。您太会吃了，主要是太会加工了，把这些其实原本的那原生态的你都给加工成泥了。啊，所有原生态都是肉泥， 圆圆的，圆圆的， 都是肉泥，都是圆圆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每个地方呢都有他们因地制宜的一些美食啊，活着呢总是会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啊，所以你要，让自己哈，有这个条件和能力去到更多的地方。 嗯， 23:47了啊，时间呢？ 47 也不早了啊。 对，我们那个。听一首韩立送给大家的歌曲， 对啊， 然后呢我接着放一些非常曼妙的歌给大家，比如说什么诺拉琼斯啦 Stacy Kane 啦之类的，我都给你们选出来。 所有的相遇往后车相聚，随口而出的言语，可能是预言，这一切是谁在安排？难道只有听从和等待？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当晚风送走夏日，留给我漫漫长夜是什么？请给我刺骨般寒冷。笑语似天籁，是谁？ would be very nice. Someone to love me right, that would be very nice. Someone to understand each little dream in me. Someone to take my hand, to be a team with me. So nice. Life would be so nice.Life with me, someone to cling to me, stay with me right or wrong, someone to sing to me some little samba song, someone to take my heart, then give his heart to me, someone who's ready to give love a start with me. Oh yes, that would be so niceI could see it would be nice. Stacy Ken 史黛西肯特， 对 Stacy Ken 这首歌曲是他的代表作，确实好，真的真的唱得很，唱得也好，是整个乐手啊弹奏啊整个录制都太到位了，这首歌曲就是要这样，就跟想象，你想象能有多好，他就臆想之美他就有多好，就应该是这样。 听友每天想九点睡觉到点儿却不想睡的这位听友说，论音乐品味唯我谦哥最合我心的。 哎呦谢谢谢谢，这其实 我谦哥 好家伙，嗯， 两个孩子的啊， 这其实我也有不合您品味的那一时段，到了这个第四时段，当然我是可能是选一些你们喜欢的曼妙歌曲。 好了，今天晚上的小树呢已经长到了1.43米，不错啊，谢谢在潮州担当红人的吃货 C 清香， 谢谢 吃货 C 清香， 嗯，巨蟹女， 感谢各位对男左女右的